越长大越发现其实自己能改变的事情很少很少，真的并不多，所以现在很少跟别人争执了，甚至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对于很多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无力抱怨，不再挣扎，也不再试图扭转谁的观点了，只是自己悄悄地决定余生要跟温柔的人待在一起，要跟让自己快乐的有爱的事情待在一起。 现在也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，但忘了的是每个街角，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，生活中交错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，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，原来只是正常。 人生其实是这样的，你站的路口出租车很多，但是这些出租车都载满了乘客， 等到你放弃走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，忽然间发现那边来了空车，一念之间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，只是要等到那个时间，那个 timing 而已。

城市父母再次扩听。 我一直都觉得最难过的瞬间一定不是你爱而不得的时候，而是你明白了你和这个人真的没有以后了。以后他给过你的，没有给过你的，都要给另外一个人了，而你甚至连眼红都没有资格。这才是在爱里面最难过的瞬间吧。 待得多么入戏。 很喜欢戴佩妮的歌，更被她的才情所折服。她真的是那种长得很好看的全创作型歌手，她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她作词作曲的，曲风多元， R&B 单一乐器、城市民谣、乡村气息，很多的风格，在她灵动的歌喉演绎下，总会给我们的耳朵带来一份深深的陶醉感。今晚继续和您一起来听到戴佩妮的这一首《Amen》。 总是光照的 真正的放弃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，并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，也不会删掉他的电话，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，即使路上碰见了也可以给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。只是你心里面清楚知道，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，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。当初那么喜欢，现在那么释然，没有犹豫，因为这段路早就已经到了终点，覆水难收。 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